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晚上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大家好，我是子昂。 从早上陪伴到晚上，希望大伙儿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平台哈，获得更多体育方面的乐趣。 哎 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哈。 嗯，是的，很多的老朋友啊，早晨就陪着我们，现在又准时到达啊，永远的媳妇儿7250、晨晨女生宿舍等等哈。 今天是11月20号，今天是世界儿童日。这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是由联合国发起的一个纪念日，目的呢也是为了促进儿童保护、福利、教育等事业的发展，旨在就儿童问题促进国际共识，提高全世界儿童的权利意识，改善儿童福祉。 是的，今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微博发布了消息，由王源创作的世界儿童日主题曲《在未来》已经上线。官方微博配文称，在未来用歌声表达了对每一位儿童对未来的期许。 嗯，有点像我们的一起向未来哈。 嗯，是的 啊，有点像啊，两个字，未来 future 啊。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哈。那今天的话题就是，您曾经从孩子的身上学到过什么呢？ 哎， 嗯，从孩子身上学到过什么呢？看到他们哪些品质哈？有的时候让我们大人也觉得汗颜哈。 对，当然了，不只是品质这么抽象或者深奥的东西，您也可以说说一些小的技巧和技能啊，比如说跟孩子学会了，肯定是啊，如果上年纪一点，可能会跟孩子学会了如何线上支付啊，怎么打王者荣耀啊，都有可能。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节目当中呢，还是分成四个时段，我们一直会陪伴到大家7点钟，每个时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哈。我们下面进入到第一时段。 嗯， 先来跟大家提个醒哈。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局了解到，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明天和后天将会出现大风和明显的降温天气，高海拔的山区还会有小雪或零星小雪。 嗯， 据介绍说呢，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和降雪的范围强度是不及上一回11月6号、7号那一回的，但是风力等级基本相当。 哎，是的，还是提醒大家哈。此外呢，21号下午到夜间，高山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降水量不足1毫米。据目前预报，21号上午至22号白天，北京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8级左右，山区阵风可达9到10级。22号夜间风力明显减弱，同时呢气温明显下降，48小时气温降幅4度到6度。22号夜间会达到最低点，平原地区最低气温-5度左右，山区最低气温-9度左右。23号起气温会有缓慢回升。气象部门也提示啊，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十分寒冷，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呢，燃煤取暖的居民需要注意了，要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此次大风降温，北风较大，需要做好简易房、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农业大棚等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树木倒伏防护等工作。 嗯，天气变化哈，在立冬节气过后呢，下一个节气就是小雪了。那根据2021年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年的11月22号，过两天上午的10点34分将会迎来小雪节气。 嗯， 专家也提醒大家，这个节气呢，冷空气活动频繁，降水量也会逐渐增加，并且不断的自北向南扩散，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应该注意防寒保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是的， 当然在吃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哈，这段时间最好的就像你早上提示的那样，吃火锅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 哎，这还是别啥都吃饺子，换一个火锅哈。 北方是这样的，一到节气的时候，总是跟面食有关的。 对， 跟面食最有关的那就是饺子。 嗯， 那在这个生活节奏方面的提醒之后哈，我们也跟大家介绍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吧。因为天气冷了，就会有雨雪哈，尤其是下雪，对我们即将开始的一些测试赛呢，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哈。 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冬奥的赛事方面的一些动态。 是的， 先说说速度滑冰这边啊，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站开赛了，宁中岩获男子1000米第四名。速度滑冰世界杯挪威站比赛呢，当地时间19号在斯塔万格开战。22岁的中国小将宁中岩在男子1000米项目中位列第四，以0.098秒的微弱差距与奖牌失之交臂。他呢是1分08秒839。拿到了第四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已经比波兰站有所提高了。女子方面，中国队有3名选手李奇石、金晶珠、韩梅参加了女子1000米 A 组的比赛，其中李奇石以1分15秒904的成绩位列第七，状态和竞技水平较波兰站有所提高。金晶珠和韩梅分别是1分17秒158和1分17秒255，位列第14和第15。女子1000米的冠军由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以1分14秒168获得，还进行了女子5000米的角逐哈，与男子10000米一样，这是本季世界杯赛事中只有挪威站才设置的项目啊。果然北欧玩的是狠啊，大长跑、长速度、 长 距离竞速， 哎， 对，项目哈，这是挪威的这个最终的荷兰人是伊雷纳斯豪腾以6分52秒837的成绩胜出。这滑冰是快啊，10000米不到7分钟， 对，非常快的速度。 是， 那从昨天一直到当地时间的明天进行的这个挪威站的赛事呢，也是今年速度滑冰世界杯系列赛的第二站。按照规定，加上之前第一站波兰站，还有接下来还要进行的美国站和加拿大站的比赛，四站的比赛成绩将会直接决定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参赛名额的分配，所以各支代表队的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关注哈。 是的， 我们中国代表团也表示说了，期待能够通过这四站比赛高质量的参赛，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冬奥会的速滑的名额。 是的，那短道速滑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我们也有大胆的尝试哈。这是世界杯短道速滑世界杯第三站的比赛，结束了第二日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接力1/4决赛中，教练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武大靖和任子维双双缺席，结果是安凯顺利带领孙龙、于松南和张天翼晋级。在女子3000米接力1/4决赛中，作为北京站的冠军队伍，中国队展现出了明显优势，由范可新、许春雨、张楚彤、张雨婷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晋级半决赛。 在前两站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在接力项目当中也曾经拿到过2金2银1铜的成绩。那这一站比赛呢，这样的成绩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延续。除了接力项目之外，单项比赛当中，我们中国短道速滑队也有不错的表现。男子和女子的1000米，中国队呢有6位选手出战，5人晋级，只有张楚彤一个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摔倒，没有能够完成比赛，只有他被淘汰了，其他选手都在各自项目当中晋级了。 是的，同时呢，雪橇世界杯也是激情开赛啊！昨天相约北京2021-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正式开赛。经过资格赛的激烈角逐，来自17个国家约110名运动员闯入世界杯。中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成功晋级了雪橇世界杯的正赛，这也是中国雪橇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资格，创造了雪橇运动的历史哈。这是本次雪橇世界杯呢，是国际雪橇联合会在本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比赛，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更是运动员为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获得配额的重要的一站积分赛事。设置项目与北京冬奥会一致，根据官方赛程，11月19号是国家杯，就是资格赛，20、21是正式比赛日，期间会进行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和雪橇团体接力四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运动员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与国外运动员同场竞技。雪车雪橇项目被称为冰上 F1， 滑行的时速可达130公里每小时以上。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共同承担雪车、钢架雪车、雪橇三个项目的比赛。雪橇项目比赛所用赛道与雪车、钢架雪车相同，起点不同，赛道呢，男子长约1582米，女子长约1475米，落差最大是121米。 欢迎大家呢多多关注这些我们不是特别擅长的项目哈。这不，咱也有选手能够去参加世界杯了嘛哈，也是一个进步哈。欢迎大家伙儿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今天是世界儿童日，晨晨说祝我女儿儿童日快乐。祝您家小朋友健康成长。 是的， 永远的儿媳妇说我就是孩子呀。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哈，觉得自己永远都长不大 啊。对 对，用你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我永远是个宝宝，是吧？ 嗯 嗯嗯。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说，从孩子的身上学到的品质，比如说无忧无虑啊，就是从孩子身上学来的。 对，乐观的心态哈，这也是奥斯卡的迷弟说的，从孩子身上学到的。然后大小青叔叔说，刚跟我闺女打赌，我说谁耍赖谁小狗，他马上怼我，这我觉得都不叫怼啊，这是直接是这些转换思路。他这个小孩就直接说我是小狗哈，问我们能学到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好面子。 还有小朋友，其实你发现跟他们玩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遵守规则。这是我们大人经常做不到的。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变通哈，但是小朋友不会。只要规则在眼前，他们通常都会在规则之下尽量的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儿啊。 是的， 这也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做不到的。 是。 大小青叔叔刚才是去打篮球了是吗？ 说练了会儿篮球，然后说今天的准头不太行。 这一投篮不怎么练就偏得离谱。您是说咱们家 CBA 的球员经常罚球不准也是这个原因是吧？ 得常练， 一天不练都不行，两天不练更不行是吧？ 是的啊，大家在讨论视频直播的事儿，咱们在微博上有视频直播哈，在听听 FM 上是音频的直播和互动啊。大小青叔叔看来是看视频了，说我这头发终于捋顺了， 早上起得有点着急。9290说，童言无忌，孩子们都说实话。我认为说实话，实事求是，还是无论是做孩子啊还是做大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哈。您说的非常对，同意您哈。好，那么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内容。我刚才说了很多赛事哈，赛事进行当中，当然本来谷爱凌呢这两天也应该有赛事的，但是她却退出了本站比赛。昨天2021-2022赛季的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在奥地利的施图拜举行，本来是谷爱凌报名参加了，原本应该是她这个赛季的第一场国际雪联的正式比赛。她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呢说摔了一跤， 对， 考虑再三呢想想还是算了哈。所以她就选择退出了本站比赛。 是的，这个摔了一跤不是大家那种就绊了一下啊，或者说就 摔 了个屁 墩 儿，这不是这种的。就是坡面障碍技巧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大家去过滑雪场，或者说对滑板稍微有些了解，就比如说在这个雪道上啊，挺陡的雪道上，然后支了张桌子，就是您在视频能看到的，就支了张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桌子， 就是说在赛道上面放张桌子。 是的，有这个就是差不多这样的道具哈，就林林总总，有弯的，有曲的，有高的，有低的啊，斜的，双杠单杠的，然后呢做什么呢？就跳起来，跳到桌子上，顺着那个滑的力就滑过这张桌子或跳过去。所以说其实是很难的，一旦摔了那绝对是人仰马翻。很多的自由式滑雪的这个尤其或者说坡面障碍技巧吧，无论单板双板，他们摔的都是手或者胳膊或者肩膀是骨折过， 摔得特别惨。 对，因为这一摔呢就是摔的就是那种借着劲儿的摔啊，就是在空中会转转圈扭劲儿的摔。所以说真的是就像9290说的，运动员因伤退赛无可厚非，确实这不仅是无可厚非啊，只能说我们说必须是赶紧希望好起来吧。 所有的运动的前提当然都是以健康为前提的。 是的， 本站比赛在奥地利的施图拜进行，也是这个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的第一站，你看都是为了咱们北京冬奥会积分的。那这个赛季呢仅有的三个拥有冬奥会积分的赛事之一，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啊。其余两站呢分别是到明年了，1月6号的美国蒙马山站以及1月14号的法国站。 对， 就这三站比赛。 是的， 这站比赛女子组呢一共有30位选手参加，本来谷爱凌应该是在第一位出发的啊，另外一个参赛的中国选手叫杨硕瑞，排在第14位。那这一次呢男子组呢一共有60位选手，是女选手的2倍，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不擅长哈，没有人参加比赛。 对，其实中国队是应该是有选手的，只不过现在好像在其他的地方有公开赛。就是说我记得前两天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最近在研究张家豪嘛，就是他是单板的自由式滑雪单板的坡面障碍技巧的选手，很多的这个选手还是在做一些巡回赛公开赛的这个比赛了。 但如果说他这一站不去的话，总共三站积分。 对，其实这就是战术吧，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而且现在就是说我据我了解疫情期间大趋势背景下，其实这样的跑来跑去也是受到限制的。就是也 也要看自己的这个出行旅行的安排，也不是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是，我有过坡面障碍技巧的尝试的经验啊，就是 被蹲的差不多是吧？ 第一次滑脚趾盖就掉了， 哎呦， 直接就磕掉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要速度的，速度必须快，然后你跳上那个障碍物的时候，一定是得精准，然后稍稍的有一些问题的话，你这个从这个上面障碍物那个雪板滑下来啊，或者卡到某个角卡到雪的，就肯定是一个借着力的一个旋转的栽下去的一个过程。我就是下这个障碍物的时候，下第二个障碍物的时候呢，雪板卡进去了，直接就人就飞出去了， 人出去了，板留下了。 对，就是板确实留下了，因为双板是有脱离值的，就是到了可能会伤害的程度就会脱掉，然后呢就是脚就磕到了那个金属的那个障碍物，相当于射门的力量去踢了一小石头，对，然后 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吓人， 很疼。而且雪鞋其实是一个装甲一样的存在啊，雪鞋是特别这个有保护性的， 所以你从鞋里出去了，等于 不就隔着那么强的保护，指甲盖还是掉 了，然后还被磕掉了。 对，这个就是 得多大的劲儿啊，给冲撞了哈。刚才我们说到了，除了谷爱凌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哈，2004年出生的，今年也只有17岁，十六七岁的样子。这个姑娘呢，也参加了这次比赛，杨硕瑞，在第一天资格赛第一轮滑行的时候呢，是53.40分，第二轮滑了一下是56.89分，更好一些，但是这个排名资格的成绩是只能是第15，所以就不能参加今天的决赛了。 是的， 慢慢滑吧。这是赛事方面。 对，冬奥组委有消息啊！昨天下午呢，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7次调度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会议研究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区应急救援处置程序，指出冬季运动项目安全风险高，处置难度大，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极为重要。真的是。安全风险很高。 的确，在赛事保障方面，曾经作为北京奥运会篮球场馆的五棵松篮球中心，现在叫五棵松体育中心哈，将会承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女子冰球和男子冰球部分的比赛。那这个场馆已经经过2场测试赛的检验了，可以在6个小时当中就完成从冰球场馆，比如说打 CBA 或者是打国际篮联的比赛，可以呀，没问题啊。6个小时就可以实行从冰球场馆到篮球场馆的一个转换，在冬奥会赛后，也是可以强化群众体育的功能。 是的， 我们请新闻广播的记者左天池啊，来给大家做介绍。日前他去探馆了。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观众首层，这层也是和地面相齐平的。 记者在五棵松体育中心主场馆看到，场地呈现出26米乘60米规格的冰球场地形态。测试赛结束后，冰面已经撤除，处于休整状态。五棵松文体中心董事长特别助理王淑霞告诉记者， 对场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比如说它的电力去改造，还新建了训练馆，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建筑理念，环保啊、节能啊、绿色啊这样的理念。训练馆的同等的面积是我们竞赛馆的这个同等面积的能耗的一半。 五棵松体育中心在2006年建设之初就预留了制冰管线，并在2016年同时承接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和冰球联赛2支职业队的主场服务，通过在冰面上覆盖冰被等手段，能在6小时内完成功能转换。五棵松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颖慧解释了其中原理。 它这个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这个冰被防潮效果不是很好，然后你如果在上面，比如说你要开演唱会，它不是有好多灯光吗？它会损，就是湿度太大，对那个灯光是有影响的。但它这个冰被就是很好，它是隔温防潮，就是像刚才我说的，2个职业俱乐部都跟这儿同时打一个赛季的比赛的时候，然后才会完成转换，使你这种背靠背的比赛，那就是这种冰篮转换是非常频繁的。 此外，场馆还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升级，以适应冬奥标准。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副处长宋佳业说， 26米乘以60米、30米乘以60米两种可转换尺寸，这样既满足我们冬奥会的场地要求，也能够满足举办各类冰球比赛的要求。二是对制冰设备、除湿系统、冰坝、板墙等进行更换和升级，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对场馆的音响、照明、电力、通信、 看台、转播等综合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提升。 场馆还新建了电动伸缩看台，可满足冰球、篮球、花样滑冰、演唱会等场地需求，调整观众到看台的距离。为满足冬奥会冰球比赛的需求，原有四间更衣室改造成六间，冰球专用更衣柜设置了冰刀悬挂、服装收纳等功能，更衣柜贴地的板材也呈现出弧度，方便穿着冰刀的运动员以坐姿更衣。据了解，冬奥会之后，五棵松体育中心将加强群众体育功能的开发。王淑霞介绍说， 小孩子冰上的运动的这种培训，这个我们可能是要做的。再有篮球公园这边辅助的一些娱乐性，无论是说你是专业的冰上篮球运动员，还是业余的爱好者，都能找到你的理想之地。 前段时间有的时候去那儿路过，我因为我的生活半径并不在西边，看到五棵松篮球中心附近真的是成为一个年轻人的乐园哈，有很多体育的元素，篮球的元素是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休闲的元素， 是 有很多卖这个体育用品的，还有很多吃饭的地方等等，真是一个年轻人聚会的场所。那以后呢，在北京冬奥会之后，这块依然是大家伙的，又增添了冬奥的元素、冰雪的元素，就像刚才这个工作人员介绍的，以后孩子们在冰上的一些活动啊，很多可能也都在五棵松篮球中心可以实现哈。 没错，可惜啊，我住在大东边啊，五棵松在大西边。 你可以坐地铁去，非常方便，一号线或者是坐一路车，很多路公共汽车都从那儿过，挺方便的，还真是。 是的， 啊，这是五棵松篮球中心。再有呢，我们再来看看北边，北边去试试看啊，在国家会议中心这边也会有一些赛后利用方面的设计。 是的，正在进行内部建设设备搭建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作为主媒体中心投入使用，而在赛后则会继续改造，恢复原规划中的会展功能，与一期共同成为世界综合会展综合体的一部分。会展国会二期的建筑工艺也充分体现了节能环保的新进理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一层看到，建筑的主体已经竣工，目前一些赛事的功能区域正在搭建之中。国会二期总建筑面积41.9万平方米。北京市重大办城区场馆建设处孙国军告诉记者， 将为1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和媒体转播人员提供服务。那么在赛时呢，将建成21.1万平米的建筑，将有4200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其中2637名呢要进入环内进行管理。 国会二期在赛时将成为全球注册平面媒体和转播商的媒体总部，为适应相关需求，场馆内部也进行了适配改造。孙国军说， 咱们永久工程的电力建设里面的布线和这个路由和我们赛时用于主媒体中心的完全不一致，那么呢，我们就考虑是在外面设置的临时这个用电方式来进行赛时的电力保障，这样呢可以节省大部分的拆改的费用。 国会二期主体工程以钢结构为主，外幕墙造型和工艺别出心裁，体现了科技感与艺术感的融合。2376块幕墙单元体连点成面，灵动自然。国会二期工程建设负责人张立东告诉记者， 采用了这种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吧，我们共用钢量大概12.6万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外立面呢，以搪瓷钢板啊，群鸟造型，采用这种汽车模具啊，这种工艺。 建筑主体的玻璃幕墙和3000平方米的玻璃采光顶也充分体现了科技元素。张立东说， 苹果级的玻璃，3米乘6米的玻璃特别的通透，也达到了我们的节能的要求。我们的屋面接近3000平米的可开启啊电动屋面。这样呢，它既结合了这种自然采光，还有通风，达到一个节能的效果，兼顾消防排烟的功能。 据介绍，主媒体中心是北京充分借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节俭办奥的典范项目。冬奥赛后将与国会一期共同组成总规模超130万平方米的世界级会展综合体。 世界越爱越精彩。 另外，在18号的时候，前两天哈，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交通基础保障设施延庆停保中心场站已经正式投入运营了，总建筑规模有11.7万平方米。这个地方呢，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16处交通场站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处。奥运会赛时期间呢，这儿将会为延庆赛区作为闭环车辆提供停车、安保、消杀以及清洗、维修、调度等多方面的服务保障。 是的，延庆停保中心场站位于延庆区盛百街6号，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交通基础保障设施建设主体，为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三大赛区16处交通场站中的示范性场站，其中其面积最大，功能最全面，设施最完备，运行最高效。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北京赛区的受理环境建设工作也正在加速推进当中，其中冬奥组委园区内场景已经全部完成了，张家口赛区已经建成场馆的5个支付场景100%落地。那么在冬奥会期间呢，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试点将会充分尊重用户的支付习惯，可以提供现金、数字人民币、银行卡支付等多种支付的方式。 是的，国家大剧院今天开始恢复演出了啊，这是对于喜欢看演出的这个 朋友们 啊，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是的， 首场演出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音乐会，观众们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或查询近期演出活动安排。在疫情期间，国家大剧院继续实施实名制购票，观众入场时需出示身份证，配合测温并扫码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按疫情防控最新要求，14天有新增1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区市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且未完成7天健康监测的人员都谢绝进入剧院。 在剧院附近，如果您看戏啊或者是看演出的话，以后比如说人民艺术剧院也开了的话呢，同样也是要携带身份证的哈。提醒大家啊，另外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也应该比较开心。从今天开始，东西城的包括昌平区的影院也恢复正常营业了。 是的， 上次是从10月30号开始哈，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影院就停业了。那现在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有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去看电影了哈。 是的， 但是也请大家注意防控的一些措施。 今 天是世界儿童日，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了哪些呀？哥大爷说了，做事儿都由心而发，特别真诚，就是从孩子身上学到的。 大家也在讨论《一起向未来》哈，就是有时候如果让韩磊唱啊，那 就是另外一 种更有气势， 哎，另外一种一个感觉了。 一起向未来， 超越梦想那劲儿是吧？ 对，但我觉得就是说，冬奥啊，这个是1908说冬奥是勇敢者的运动啊，我觉得不只是勇敢者运动，冬奥更是次世代的运动，因为冬奥会本来呢，它的很多项目，尤其从单板开始啊，都是非常，Z 时代，就是这个有点术语了哈，就是说非常年轻化的运动。有了这样的年轻的 idol 去带动，因为我在青年广播的时候啊，就在上周和易烊千玺的粉丝团进行了一个官方的连麦，他们的后援团特别的热情，就是有很多的之前没有关注冬奥的年轻的小孩子，或者说朋友们啊，高中生啊，大学生啊，或者说更年轻一些的，都开始关注冬奥，并且呢开始带动着去开始上雪啊、上冰啊等等哈，就是说开始投身于运动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粉丝的带动作用啊，就是说一个流量的一个带动作用，这还是有好的地方，很多好的地方的。 一个健康积极的形象啊，年轻人的形象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是的， 所以说冬奥会也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也需要优质偶像哈。 对，当然韩磊我也特别喜欢啊，有时候我会练他的歌，但是我觉得 练哪首啊？ 等待呀。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是让韩磊老师来唱的话啊，韩磊老师粉丝肯定也不少，但是能到这个喜欢韩磊老师的粉丝的平均年龄还能带着上去滑雪的，我觉得可能悬点。 那也是要注意小心，就跟你一样别受伤了。 是， 好，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二时段的内容啊，更多的是来自于综合消息，我们稍后见。 我们都需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还是想要这块金牌，一想的话感觉压力巨大， 后半年3点钟就 是。都灵冬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前，韩晓鹏失眠了。虽然预赛第一， 但他深知对手白俄罗斯选手达辛斯基的实力。之前中国选手还没有谁能突围。 中国选手韩晓鹏呢，也是来自辽宁的一位运动员，22岁，在预赛里边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实际上呢，他在2005年的澳大利亚站的世界杯比赛里边就曾经取得过第二，也参加过上届的冬奥会。 但一站在出发点，他马上进入到了比赛状态。汲取前一天中国女队折戟的经验，他得出了本次比赛裁判更看重选手落地稳定性的结论。所以即便第一跳落后，但第二跳他没有增加难度，为的就是确保落地的稳定性。 韩晓鹏在第一跳结束之后呢，是落后第一名选手不到一分，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怎么样。他这个动作如果按照训练来理解，叫做直体后空翻转体两周，再加一个翻腾一周，再完成转体，他要从6号台起跳。 在稳稳完成一个难度系数4.175的动作后，他以总分250.77分位居第一。 好的，落地非常的成功。 韩晓鹏最重要的对手达辛斯基最后一跳的难度系数虽然高于韩晓鹏，但落地更稳健的韩晓鹏最终还是赢得了裁判。 中国选手韩晓鹏获得金牌。 哎呀，老激动了，10年磨一剑嘛。我说如果说是黑马的话，我说不如说是黑马王子，偶然之中他肯定有必然。 从1988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开始参加雪上项目比赛，历经整整26年，韩晓鹏终于赢得了中国雪上项目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好，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是星期六，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我们第一时段哈，从天气说起，天气变冷了，但是对于冬奥的各个项目来讲哈，是越来越有趣了。也提醒大家伙哈，有很多咱们北京城里的一些变化哈。 嗯， 那第二时段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综合消息，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互动。今天是世界儿童日，虽然不是儿童节吧，但是也是一个关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哈。 是的， 也请大家跟我们互动，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了哪些？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哈也在回应，天马行空说，从90后、00后年轻人的身上学到了很多，觉得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那么，请问这个很多，您是不是可以展开一下呢？ 嗯， 奥斯卡迷弟说了，说学到了孩子们身上那种经常非常乐观的这种心态哈。 是， 嗯。9290也说，说孩子们啊，对什么都有好奇心，什么都愿意问，什么都愿意学， 对， 爱学习的这个态度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的， 哎，张口问人啊，真的是需要勇气。孩子们就不会，他们就直接就问了，不懂直接问哈。 嗯。 但是大人说我不会，然后向别人请教，这就挺需要勇气的。 这个也是让我，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帮亲戚什么的看会儿孩子什么的，这让我很头疼 他们老问你问题， 对，他的视野里的一切东西都会问这是什么 如果 为什么是这样的， 对，带小孩看会儿电视啊，就是所有的角色出来的时候，哥哥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一点 在他们的眼睛里不是非黑即白是吗，只有两个颜色， 是的， 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 立马也变成宝宝是吗，好，欢迎跟我们互动哈。第二时段我们关注一下咱们的台球方面，今天下午啊，全新组合的北京汽车女排在新任少帅初辉的带领下奔赴广东江门了。我们马上就要参加的是这一赛季2021到2022赛季的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了。 嗯，是的，本赛季的北汽女排啊，从主帅到队员变化相当大，从北汽男排退役的主力二传手康凯和退役的女排国手刘晓彤成为了北汽女排的助教 康康啊， 啊康康啊，嗯，对啊，原北汽青年女排助教张振东也加入了北汽女排教练团队。北汽女排联赛报名共有20人，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年仅16岁。20名球员分别是，主攻王云露、金叶、申红毅、刘新蕊；副攻张宇、靳浩、焦点、白瑞杰、田悦；二传有蔡依彤、赵亚伦、王爱哲、蒋丽薇；接应有范博宁、陆宇飞、刘涛、小鱼，哇，四个字的名字， 哎，四个字的名字， 是的，刘涛、小鱼，李源。自由人郭思瑶、刘天、王菲，主帅初辉决定本赛季球队不引进外援，以便以本土球员能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嗯，其实有很多名字都是基本没听过的哈，一听就是很多都是年轻人，确实是刚才介绍了最小年龄只有16岁啊。在出发之前，昨天晚上初辉也是接受了本台记者李维的专访，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经历了联赛的低迷和全运会无缘决赛圈的北京女排，也摁下了重启键。新赛季球队的人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也期待着在新的全运会周期重塑北京女排的辉煌。从北汽女排公布的参赛大名单看，球队熟悉的名字只有张宇和金叶两名球员，再加上从八一队引进的王云露等球员，这个赛季的北汽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而年龄最大的张宇也仅仅是1995年出生的，最小的球员才15岁。主教练初辉说，大家很有冲劲，训练的情绪也很高涨。 总体来说，队伍整个的合成是比较年轻的，好多年轻队员都是自己主动家训啊、家练啊，主动去要求教练给他们上一些难度啊，提高一些要求啊。我觉得这个心情也好，心态也好，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年轻队员能起到一个冲劲儿、朝气，给咱北京以后的排球发展当中奠定非常扎实的基础。 和球员一样，北汽女排的教练组也是全新的，主教练初辉、助理教练刘晓彤、康康这三位年轻的教练曾经作为球员为北京排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走上了教练的岗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个挑战。初辉说， 实际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年轻教练可能一些经验上不足，但是优势也有，就是说冲劲儿比较足，干劲儿比较足，希望就是通过全新的位置的转换，每个人都干出每个人的精彩。 当然对于教练组来说，还是准备的时间太短了，因为疫情的原因，本赛季的排超联赛仍旧会采用赛会制，比赛仅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对于这支全新的北汽女排来说，抓细节的时间远远不高。 赛期太紧了，你像我们这个班子没组建之前，我自己先过来的时候是一周就参加了锦标赛，然后班子组成之后两周时间吧，准备联赛，就是技术细节上的技术，就是排球嘛，大家都知道是三次嘛，一次球和二次蹴球，它这个质量是我们需要有时间啊，需要我们随时跟运动员沟通，就是要重视这个细节方面的东西，也需要时间。 在接手球队仅仅一周的时间，初辉就率领北汽女排参加了全国锦标赛的比赛。他发现北京队的球员在基本功这一环节确实和强队有着不小的差距。 经过之前锦标赛这个锻炼也好，比赛啊、关键场啊一些场次打下来，咱们的优势是咱们有一些身高条件上的优势啊，有一些想打好球的欲望这个优势，但是弱势也很多，特别是基本功的质量、基本功的专注度，或者球员本身重视基本功这个思想，都是要磨合呀，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磨合，或者急需要运动员去提高的。如果想成为很强的队伍，就需要在基本功上下很大的功夫。 虽然要重新打造一支球队绝非一朝一夕，但初辉还是给自己定下了比较具体的目标，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球队在今年的联赛中还是要努力进入八强。 对于新赛季队伍的目标，首先要进入前八，在比赛当中敢于提高，敢于出手，不管接发球也好，传球也好，防守也好，尤其进攻拦网也好，主动敢于的出手去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在临战当中解决，这种对于运动员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提高。 很快啊，我们将会迎来联赛了。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新赛季是在25号，应该是下周四开始，在广东江门，直到1月6号啊，明年的1月6号结束。我们第一阶段的分组是 A 组，天津、山东、广东、浙江、四川、云南、河北。还好我们在 B 组，有上海、深圳、江苏、辽宁、福建和河南。相对来讲哈 ，A 组呢确实是比较这个形势明朗一些 ，B 组的竞争相对激烈一点。那由中国女排助教包壮挂帅的深圳队当中也有不少新的和老的国手哈，还有一些高水平的外援，实力还是挺强的。这支球队也是比较新的成立啊，刚刚成立，重新换血的上海女排也启用了一些年轻队员，他们还请了球星金软景，包括拉尔森，实力也是不容小视的。 蔡斌执教的江苏女排是由龚翔宇来担任队长，也有很多年轻的队员走上了前台，整体实力也是不错的。虽然国手闫妮退役了，但是由国手丁霞领军的辽宁女排也是不错，郑义新等一些国手领军的福建女排在防守方面也是比较顽强，他们的打法快速多变。这些球队啊，都是我们北京女排的劲敌。头一场比赛我们将会在下周四啊，11月25号来进行，对手就是刚成立的深圳队。 嗯， 尽管这个球队比较新，但是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优势，他们还有外援，咱们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而且您听到了这些姑娘的名字，你基本上都没听过哈，都是新上来的。所以主帅初辉也表示说，还是以拼字当头吧，希望能一个比较好的精神面貌来带动技战术的发挥。 是的啊，男排方面的李牧再度出任北汽男排的主帅。昨天北汽排球俱乐部男排俱乐部确认啊，俱乐部总教练李牧再度出任男排的主帅。李牧表示，未来的目标就是打造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球队。 啊，来听我们的记者李维昨天对李牧的专访。 就是我下来这3年半，我们北汽俱乐部包括我们的体育局领导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支持，就是希望我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去多充电多学习。所以呢，我这3年半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对于我再回来带领这支排球队呢，我觉得我也会有很多新鲜的知识也好啊，这个对排球这个新的一个认识和理解也好，运用到这个新的这个带队的这个环境里。 说到再次有机会执教北汽男排，李牧一直表达着对于各方的感谢。他说，过去3年半的时间一直在充电学习，也一直关注着这支球队。北京男排在2021年陕西全运会上没有进入四强，仅仅获得了第6名。北京青年男排经过努力，在全运会上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全运会之后，有实力的年轻球员提升到了1队。面对即将到来的联赛以及下一届全运会，北京男排开始充足。虽然对于这支球队并不陌生，但李牧还是谦虚地表示，自己现在准备的还远远不够，所以他一直在努力。 北京男排的目前这个球队的了解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呢还是不够的。有些队员我带过，但是那都是3年半以前了，那会儿他们还是年轻队员，还是小队员。而他们现在呢，很多都经历过国家队的历练，包括他们在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所以他们的变化其实还是非常大。所以我其实第一步吧，通过近期的训练呢，对他们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才能去制定咱们的下一个周期的一个训练计划，包括一个成绩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设计。这支球队呢具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力，所以我觉得呢领导能那么信任吧，把这支球队交给我，希望通过努力的工作吧，不辜负这份希望。 值得提的是，这次北汽俱乐部把北京青年男排全队保留了下来，由此和男排一队形成了强有力的团队，目的就是不放弃任何一名有潜力的球员。 留下以后呢，参与到我们一线队的这个共同训练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呢，我们再加以考察和了解，我们再挑出一部分有培养价值的队员来，甚至是如果暂时看不准，我们还继续把他留下来观察。目前来呢，很显现的就有这么2、3、4个球员，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在联赛当中有出场的这种水平，我们也会加大力度对他们加以培养。 另外，李牧的教练组也有新人出现，除了原先的助理教练王洪斌以及领队孙宇博之外，退役的老将单庆涛也将出任助理教练。李牧说， 单庆涛是我们的一个老队员了，比赛作风非常好，也是我们曾经的我们的北汽男排的队长，本身的自我要求也非常高啊，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教练的苗子啊，留在队里。但是他又是主攻出身啊，对我们这个位置呢专位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教练组嘛，应该说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搭配，大家呢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希望这个球队呢往上奔吧。 李牧告诉记者，在自己回国的第一时间，不少北汽男排的球迷也对他送上了祝福，他很怀念在光彩体育馆主场的感觉，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球队可以重回自己的主场。 其实我特别回味我们在2014、2015、2016、2017以前的这几个赛季，我们北汽的主场，我们光彩体育馆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啊，给我们这个加油啊，这个历历在目，真的。 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到这种主场来去比赛。现在嘛，我就希望我们通过用更好的表现吧，让这些个关心我们的球迷吧，不辜负他们的这份希望。 男排的比赛要到明年的2月份才进行啊，到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备战，来看看咱们新一届的北京男排的咱们的这个无论是训练也好，还是阵容的完善也好哈，看能做到哪一步吧。 是的， 来关注一下橄榄球方面。 2021年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啊，继2022年七人制橄榄球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今天在阿联酋迪拜举行。本次比赛共有男女各八支球队参赛，获得前两名的队伍将获得2022年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七人制橄榄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次比赛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男队分组情况为 A 组是韩国队、中国香港队、菲律宾队、马来西亚队 ；B 组是日本队、中国队、斯里兰卡队和东道主阿联酋队。女队的分组情况为 A 组日本队、哈萨克斯坦队、泰国队、菲律宾队、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斯里兰卡队、马来西亚队同处 B 组。参加本次比赛的中国女子橄榄球队以东京奥运会参赛阵容为主，三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杨敏、于晓明、于丽萍在东京奥运会后退役，球队补充了多名年轻球员。中国男子橄榄球队以西安全运会七人制橄榄球冠军山东队为班底组建。中国男女橄榄球队原定参加完资格赛后继续留在迪拜参加11月26号在当地举行的七人制橄榄球亚洲杯，但根据亚洲橄榄球联合会官网11月18号发布的消息，因为疫情及赛程冲突、赞助等原因，2021年七人制橄榄球亚洲杯推迟到2022年3月举行。 那如果推迟的话，估计他们参加完这次比赛之后，应该会早点回来哈。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协办的汉语盘点2021启动仪式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汉语盘点这个活动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过16年了，也是希望能够用一个字一个词来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 今年的活动分为启动、票选和发布三个阶段。11月19号到12月20号，网友可通过公民网、微信、微博等活动专区推荐字词。12月3号到8号，专家评委将联合评选各组前五位字词，并撰写专家解读。12月9号到19号，网友可通过活动专区在线投票，选出各组首位字词。活动期间，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12月20号，汉语盘点2021。揭晓仪式将揭开年度字词的面纱， 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哈。应该说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主办方推出的专家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词呢，也来为这个活动来预热哈。有哪些字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通过这个监测语料库推荐国内字苗，就是疫苗的那个苗，减法的减，兴高兴的兴这个词儿哈，兴行碳和国际字，变圆退空破，国内的词汇两字词，疫苗双减，还有像北京冬奥会、建党百年、神舟13号，包括国际词气候峰会、东京奥运会、塔利班、德尔塔以及虚拟货币这些词哈，都推荐给大家作为预热。 腾讯呢通过大数据哈，推荐出了党、防、行、稳、富等国内字，义、种、澳、共抗等国际字，十四五、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内词，碳中和、东京奥运会、变异株等国际词。那其实虽然说词选的不一样，事儿说的都是一样的，这几个金牌。 看东京奥运会就有重复， 对， 是吧？ 是。 还有像一些这个网友们比较常用的流行语哈， 是的， 他们也推荐了一些。 我估摸着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要说了哈，您说说能听懂几个哈？ 其实有一些我也没太听懂。 是，首先有披荆斩棘，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啥意思，这是正常的成语哈。绝绝子， 这个其实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你们这些年轻人都用这个？ 这个就有难度了哈。拿来吧你，这个字面上也懂。但是到底它的语境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社交天花板这个我懂。 是的， 这也算是今年的流行语哈。 没错， 包括像有一些其他的单位也推荐其他的国内字或者是国际字哈。基本上你看和、促、健康、减等等 都是重复的。 嗯， 国内词汇像建党百年啊、疫苗啊、碳中和等等，包括内卷哈、元宇宙也是出现在其中。 是的， 嗯嗯，国际词呢还有像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有芯片短缺等等啊、疫苗这个病毒变异等等，也是出现在了推荐词当中。 没错， 像清华大学的教授沈阳作为汉语盘点活动的评议专家，特别推荐了治理的治。离开的离，也推荐了元宇宙和碳中和等一些年度字词。 没错啊，快手呢继续用短视频呈现了今年的热语，比如说 YYDS 啊、航天、河南暴雨、原地过年等等。 据了解说，今年的活动呢也将会深入利用大数据资源来提供数据支持分析哈，看今年有哪些词汇是比较热的，大家常用的哈。其实这些字也是代表了今年的一些热点事件。 闲人北三说，中国体育界的热词40强、12强、2026，其实 2026了就。 对，如果说把电竞也算作体育圈的话啊，那其实说实话，今年的热词绝对是 EDG。 EDG 也算是一个热词之一，尤其是后半年，是不是？ 对， 嗯，大家也可以有空的时候感兴趣哈，可以去投投票，看看是不是跟您心目当中的热点词汇相重合哈。 嗯， 今天还看到了环境方面的一些消息哈。昨天生态环境部通报了2021的10月份。还有1到10月份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这个通报指出呢，10月份全国339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的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是93.7%，同比上升了1.5个百分点呢。PM2.5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26微克，同比下降13.3%。那么1到10月总共10个月份当中，全国的339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是87.5%，同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PM2.5的平均浓度是每立方米28微克，同比下降了6.7%。 是的，通报公布了10月和1到10月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前20位和后20位。10月168个重点城市中，海口、拉萨和资阳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新乡、菏泽、鄱阳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1到10月中，168个重点城市中，海口、拉萨、黄山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临汾、太原、唐山市等20个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 我看到这个榜单当中和10月份的排在前三的，就是你刚才提的海口、拉萨、资阳，昆明市是排在第4的。然后是福州、舟山啊，出带鱼的地儿，排在第6。雅安、厦门市也是可以排在前10，排在第8，包括遂宁。贵阳、南充、黄山市也是可以排在前面的哦，还有张家口是排在第14， 是 啊，排在全国前列，包括排在第17的深圳，这算是大城市了。咱们经常会说北上广深哈、4个北上广深这个巨大的城市，深圳上榜了，排在第17，前20当中哈。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我们的家乡是不是排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呢？您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去找一找哈，看看您家乡是在左边这个榜还是右边这个榜。左边这个榜是前20好的，右边那个榜是后20。 是的， 需要改进的哈。 没错。 好，那么今天呢，除了刚才说到的是世界儿童日之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提醒，那就是还是第8个心梗救治日。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关注到了这一点，说怎么什么节都有啊，什么日都有啊。现在秋冬季节呢，也是心脏病各种疾病容易突发的季节哈、在这也是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吧，给大家。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首先我们说说心梗这个事儿哈，就是说给心脏供血的血管被血栓堵死了，就导致心肌缺血坏死。所以典型的症状确实大多位于心脏所在的胸部啊，其中有一些前兆的症状或者说发病的症状，就是胸痛、大汗啊，这是急性心梗病人最典型的症状。多人在休息安静的时候，坐着的、走着的、坐车的时候突然发生啊，疼痛常从胸骨后或者心前区开始，范围至少一个巴掌大小。这种胸痛胸闷常被描述为绞痛、压榨痛、紧缩感，像胸口放了块大石或者用胶带缠了几圈啊，喘不上气儿，被压迫啊，常伴有莫名的恐惧焦虑。 除非是发生心脏 心脏骤停的这种情况，其实大部分的急性的心梗不是像电视剧演的那样一发病马上就不行了昏倒了，不是的，现实的急性心梗胸痛症状呢一般是要超过15分钟甚至数小时以上，而且不会自行缓解的。 嗯， 就算你吃药服用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也是没有用的， 没错， 而且20%以上的急性发作呢存在着很多诱因，例如说过度运动或者是劳累，有的时候吃得太饱也会，大量的饮酒或者是吸烟，情绪激动，还有像现在气温骤变，不注意保暖，甚至说老年人用力排便等等都会引起。 是的，就是啥都别急，不能太少，不能太多。有一些先兆性的这个症状哈，就是可能在发作前的数小时甚至数天前就可能出现一些不典型的先兆症状，甚至有人发作的时候也以不典型症状为主，可能就不一定是光胸痛了，比如说颈部嗓子难受啊，数天前可能会出现嗓子或者颈部的不适啊， 这不是感冒了， 堵塞感啊， 嗯 啊，伴有大汗症状啊，要小心。 嗯， 还有就是上肢和左肩痛啊，你看这也是离这个心脏近的部分，这是心脏缺血导致的疼痛，就可能会被放射到左肩啊、左臂内侧啊、小指啊、无名指啊，可能心梗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出现，或者是发作数天前就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还有像持续的后背痛，包括上腹痛、牙痛，甚至哈，或者是下颌痛，这些都有可能是心梗的前兆。 嗯， 那有很多朋友说，怎么牙疼也是？对，少数情况下呢，心梗是表现为牙痛或者是下颌疼痛的。你就是说不清是哪颗牙疼，总之呢，就是很多颗牙都在疼。 是， 然后你就出汗了，出了很多汗。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心梗的前兆了哈。 没错。 所以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尤其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也请大家时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千万别做以下几件事儿：说先喝口水，我缓缓吧。不是的，心梗的黄金急救时间是2小时左右。当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拨打急救电话或者赶紧去医院哈。那去医院的时候呢，别自行开车，最好呢还是有人开车比较好哈，因为您不知道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 对， 不太建议您自行驾车。 是的，也不是说非要去特别有名的医院啊，不要耽误时间，舍近求远，要听从救护人员的指挥，前往最近的可以进行急性心梗诊断和急救的医院。 嗯， 而且呢，如果医生建议您放支架来治疗，那您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啊，就算那时候患者的状态可能看起来还可以，也尽量不要有再观察观察的想法，不要贻误时机啊。 对，做到预防呢，也请您定期测血脂，定期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呢要每天都测量，建议您科学运动，推荐快步走，别做特别强烈的这个跑步的运动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平时呢也请注意均衡饮食，可以的话戒烟限酒，积极的治疗您自己已知的这些慢性病，然后比如说像控制自己的血糖啊，如果要是血压比较高的话也一定提前要注意一下哈。好，这是在这个季节提醒您的，今天也确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主题哈，都在同一天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世界儿童日和刚才说到的这个急症患者和心脏方面的一些注意，我们一会儿稍后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夜间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还将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在冰点附近，气温低迷，能见度不好，早出晚归，开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北风将会加大到4-5级，阵风达到8级左右，大家请尽量减少外出。下周一气温骤降，要注意防风防寒。此外，周日到周一阵风明显，要注意横风对开车出行的影响。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八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上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有轻雾或雾，偏北风二级左右，气温在0到2度，早晨气温低迷，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大风降温来袭，也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非凡汽车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6天。非凡汽车中高端纯电智能移动空间，让时尚融入智能纯电的驾乘体验，用科技兑现人类对未来出行的美好想象。在与你一起探索美好生活的旅途中，我们从不止步。非凡汽车，成就我的非凡。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好，欢迎大家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主题日哈，一个是世界儿童日，当然是关爱孩子们，所以产生了今天的话题。您在孩子们的身上学到过哪些呀？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今天是第8个心梗救治日。 嗯， 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容易在心脏方面疾病哈引发一些症状，所以您要及时的做判断，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哈。 是的， 好，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18:02，我们在第3时段呢，主要为大家介绍足球方面的动态。刚才有朋友来回应，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如何来判断心梗的一些症状，如何来应对吗？然后我看到有朋友特别逗，说这屋经常看比赛的人，这心脏啊应该是都不错。很多人都说，可不是都练出来了。特维普说，血压、血脂、血糖、心肺功能都得锻炼。嗯，也有朋友说都是看首钢练出来的，岂止是看首钢，看国安不练吗？一样练哈，包括看前两天国足的比赛，那吴磊站那儿罚球的时候，我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然后林公子也说，这屋人的岁数都不小了，看比赛的时候都得注意点儿。 是，还是说这个千万别把什么事儿都不能，就是说，尤其是这种比赛嘛，最终也是一个人类的娱乐游戏的产物。 嗯。 千万别真的太上头了。 欢迎您跟我们互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了哪些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一一分享您发来的那些内容哈。咱们从还是女足这块说起哈。 嗯，此前呢，足协官方公布了水庆霞成为中国女足主帅。据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报道，女足主帅水庆霞将带队到2024年巴黎奥运，明年女足亚洲杯会力争前三。报道中表示呢，与此前聘用贾秀全一样，中国足协计划以一整段奥运会备战周期作为水庆霞教练团队的聘用周期，也就是说，如果带队工作一路顺畅，水庆霞有望一直带队至2024年的奥运会。 嗯， 目前水庆霞正带领上海女足在昆明征战女超联赛，中国女足计划将于12月10号在上海集训，备战明年1月在印度举行的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将力争在明年亚洲杯亚运会上跻身前三名。 水庆霞水指导也是创造了两个第一，她不仅是第一位执教国家队女足的老国脚，还是中国女足成年队历史当中第一位本土的女帅。在水指导之前呢，我们中国女足从1984年组队之后，历任了经历了15位主帅，其中像马良行和王海明都是有2次执教的经历。那15人当中呢，女性主帅只有2位，而且都是外籍教练。2007年执教的瑞典人多曼斯基，有5个月的时间吧就下课了，接任他的是法国人伊丽莎白，也是因为跟领队张建强有矛盾哈，所以就主动辞职了。 那这一次选聘的本土的女帅也体现了目前世界足坛女帅女兵的这种趋势。那么在2019年国际足联年度最佳女足主帅的评选当中呢，是美国女足的女帅埃利斯获得了这项荣誉。那在去年2020年的国际足联最佳女足的主帅三人候选当中，有两位就是女性了，获奖者也就是荷兰的女足主帅威格曼。 是的，在女足运动快速发展的今天，女性主帅被认为更了解球员的心理和身体状态，球员呢也更有意愿啊向女帅去袒露心扉。水镜侠在全运会期间率领奥运联队拿到冠军后，就获得了女足球员的肯定，这也是足协天平最终偏向她的主因。水镜侠本次挂帅呢，还是以女足国脚身份执教成年国家队的第一人啊。其实呢，早在贾秀全执教之前，足协内部就希望聘用一位在女超常年执教或有女足国脚经历的主帅，可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据悉，在本次竞聘之前，足协曾告知水镜侠已有中意人选，才导致后者没有递交聘书。随后又在反复商讨当中，足协内部才达成一致，最终拨乱反正，请回了水镜侠。哈哈，这真是很折腾哈。 那给大家说说吧，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里人也都在说，除了水指导之外，咱有那么多老国脚哈，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是的。首先呢，我们说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女足获得亚军，成为中国的骄傲，铿锵玫瑰的精神被多次提及。那如今25年过去了，其实水镜侠当时的许多队友还在足球的岗位上，足球的事业上。荣膺世界足球小姐的孙雯退役后啊，曾在上海体育局公职，也曾执教上海女足，后上调中国足协负责女足青训等事宜，目前她已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据悉本次选聘女足主帅孙雯力挺的就是水镜侠。刘爱玲是那届女足的绝对核心，退役后刘爱玲曾创办一家女足俱乐部，但是2007年关闭，随后长期担任北京足协副秘书长，主抓青训和女足，如今她也常担任解说员。门将高红退役之后一直在欧美求学，2020年曾担任当时英超伯明翰和女足的男足梯队教练，随后他又执教 U16 女足，但因未杀入世少赛而离去，现在常在央视做解说。范运杰是当年女足的主力中卫啊，退役之后在河南体育局任职，2009年曾经中国足协推荐前往亚足联任职，与其搭档的温丽荣也曾在2015年前出任女足的副领队。离开足球圈的女足球员不少啊。1999年女足世界杯主力的朴伟就转做了商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足球主题的餐厅，还曾经营美甲店啊。但是快马张侯颖则因肺癌已在2018年不幸去世。 以上就是哈大家熟知的那些原来女足的老将们都在干些什么哈，他们有各自的这个任务哈，也有各自的现在的生活。那现在水指导已经上任了，我们也期待着哈，他能够给这一支女足带来很多的变化。毕竟我觉得，又是前辈，大家会很服他哈。再有呢，确实一直都是带女足的队伍，我相信哈，水指导肯定是要比其他男教练有很多的长处，起码在沟通方面，包括理解队员方面。要比男教练会做得更好一些， 是吧？对， 我是这样猜想的。 肯定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就是还是女主帅可能更跟女队员聊得来一些。 对，起码是有共情吧。这样会，我觉得看起来应该会更方便一些哈。这是水指导的情况。那当然跟水指导当时曾经一起传出可能性的还有一位哈，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香港的女教练，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给大家介绍的哈，给大家说说哈。 好的。这是我们早晨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的哈，就是说海南那边的琼中女足啊，在今年7月就筹备组建了，然后呢是由陈婉婷来执教，正积极备战即将开赛的中国女足乙级联赛。琼中女足呢2006年2月成立啊，是由一支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学生组成的女子足球队。这支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足球队呢，曾多次在国际国内青少年足球赛事中夺冠，球队也是不断发展壮大。据介绍呢， 这支俱乐部以 U18 梯队运动员为班底组建，很年轻啊，在陈婉婷的教练团队的指导下，经过4个多月的训练和磨合，球队的竞技理念、竞技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提升，正积极备战即将开赛的中国女足乙级联赛。这不仅将实现琼中女足 U18 梯队由青训梯队向职业球队的转变，也将填补海南没有职业女子足球队参加职业比赛的空白。 嗯，这是两位女主帅的情况。那今天上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位主帅不同的命运哈。 嗯， 刚才说的是我们女足的主帅，那再来看看踢完了世界杯预选赛之后，也有这个球队的教练下课呢。像我们亚洲这边哈，据报道说，叙利亚队在16号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主场，他们是0-3输给了伊朗之后，叙利亚足协就宣布要解除主教练马赫鲁斯的职务，所以马赫鲁斯也成为这一届12强赛当中第一位下课的主教练。那第二天，马上叙利亚队就宣布说，罗马尼亚人瓦勒柳·蒂塔成为球队的新任主教练，要率队参加即将在月底展开的他们还有一个国际足联的阿拉伯杯赛。 嗯， 叙利亚队在这一次的预选赛当中的表现呢，也是令他们的球迷比较失望。40强赛结束之后呢，时任主教练突尼斯人马鲁尔就下课了，因为和球员之间有矛盾，就宣布说走人了。那个时候是由本土教练马赫鲁斯来接手的，由他来带12强赛。可是他带的这个8场比赛里呀，没有一场比赛取得胜利，6场12强赛是2-4负。10月份的12强赛第4轮对黎巴嫩的比赛是2-3失利，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就忍不了了。叙利亚的足协主席加耶布还有足协当中的大部分成员，第二天就向这个叙利亚的体育权力总机构提出辞呈，说我们不想干了，而且还获得了批准。那么叙利亚足协随即也就成立了临时的过渡委员会来负责处理日常的事务。本来呢，主教练马赫鲁斯也是准备那个时候就辞职的，但是你走了谁带队啊？那和过渡委员会会谈之后呢，说你再带一带吧，继续留任，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率队有所改变。 嗯， 结果有没有改变呢？ 嗨，新教练先前曾执教过叙利亚队哈，征战过2011年亚洲杯赛。罗马尼亚人蒂塔哈，今年55岁，运动员时代就在叙利亚联赛中效力过，退役之后曾长期在中东执教，足迹遍布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阿联酋众多国家。蒂塔定于下周抵达大马士革，然后开始率队备战即将于本月底开始在卡塔尔进行的阿拉伯杯赛。这是明年世界杯赛之前的一项测试赛，也是蒂塔熟悉和了解球队的机会。那其实对于叙利亚来说，他们也是西亚区最先准备2026年备战， 跟咱的命运挺像的。 是的， 嗯，但是上一次叙利亚队还战胜了我们哈。 没错， 嗯。再来看另外一个主帅，早上也说了，乌拉圭在今天凌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足协发布了公告，执教国家队有15年8个月的老帅塔瓦雷斯被解职了，原因当然也是世界杯预选赛成绩不好，他们是4连败，3场大比分输球，5场不胜，那乌拉圭的球迷肯定忍不了。积分榜上由原来位于巴西和阿根廷2强身后排第3，咔嚓就掉到了第7。 嗯， 那所以说对于乌拉圭队的成绩，包括他的执教，无论是新闻媒体、社交媒体还是部分民众都是不满意，那足协就更不满意了啊。 是的，那昨天呢 前七战啊，他们表现是这样的， 嗯， 2胜3平2负，只积9分，积分榜上是第3，本来是排在巴西和阿根廷之后，接着就是2场失利，0-2输给巴西，客场2-4输给了厄瓜多尔，让人进了4个。3场平局包括0-0平了巴拉圭，0-0平了委内瑞拉，都没进球，客场又1-1平了秘鲁，所以前七战他们只得了9分，确实不多。嗯，尤其是跟前七战全胜的巴西队相比，这心哈，人家是跟巴西队比的， 是，但是之前还跟巴西队比着呢啊，越往后比他们发现比不了了， 丢的球越来越多。 对，后面5轮先是主场0-0平了哥伦比亚，然后呢客场0-3负于阿根廷，如果说这两场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接着就是1-4又输给巴西，0-1又输给阿根廷，然后客场又0-3不敌玻利维亚，到了这第5场0-3不敌玻利维亚，这球队就彻底崩了。 这就算是我们中国队我们中国这个成语或者是我们这个语言当中常说的溃败是吧，一溃千里。 嗯， 几场球都输了。 嗯， 但其实啊，乌拉圭的主场呢也是很多球迷非常熟悉的魔鬼主场，去踢的人也很难在那儿全身而退。那这一次世界杯选赛呢，他们在主场不仅踢不过巴西和阿根廷，连哥伦比亚和巴拉圭都踢不过了。 嗯， 你说这个是不是他们的球迷是不可以接受的？就算是玻利维亚的主场海拔4500米，但输0-3也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 这个4500米，这玻利维亚其实也够狠的。 嗯，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高原主场。 是。那尽管只排第7，但是乌拉圭距离同积17分，分列第4和第5的哥伦比亚和秘鲁只差1分，和第6的智利同积16分。南美区世预赛前4的球队会直接晋级世界杯，然后第5呢要和其他大洲的球队打附加赛。那本届世预赛，巴西和阿根廷超强啊，水平远高出另外8支球队，都已经提前出线，而且两队还因故少打了一场，争夺剩余两个半出线名额的几支球队啊，水平半斤八两，因此呢，乌拉圭还有机会。但是按照之前那个踢法没戏 啊。那谁要能把他这个打法换一换，可能还好哈。谁来接任呢？说热门人选有以下这些哈，比如说现在执教巴甲巴西国际的迭戈阿基雷，现在执教墨西哥超级联赛的桑托斯拉古纳的阿尔马达，或者说执教乌拉圭青年队和洪都拉斯国家队现在赋闲在家的科伊托，这三个人本身就是乌拉圭人，年龄呢一个是56，一个是52，一个是54。而这样说起来好像还是比较适合带国家队的哈。 嗯，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乌拉圭足协也在接触原来的前阿根廷的主教练佩克尔曼。佩克尔曼好老了吧，72岁了，从2018年世界杯之后离开哥伦比亚帅位之后，他一直就是处在半退休的状态。 是的，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世界名帅也不是那么好找的，也不是那么好就业的。 嗯， 你说咱们要是再想找一个外教的话，也还真不知道找谁好了。 没错。 嗯，还不如就用自己的本土的土帅来试试哈。 嗯 嗯，回来说说咱们自己的排名啊。 是的，这个呢，这两天也跟大家都预告过，就是说中国的亚洲的排名呢，来到了第8啊，因为咱们中国的排名是之前是第76， 嗯， 然后澳大利亚是排名第30多。所以说我们能战平了比自己排名靠前一倍的球队，会给我们加积分。所以说呢，这个最新的排名我们从亚洲第9变成亚洲第8了。然后世界方面的比利时继续第1啊，连续4年排名第1，国足世界排名上升了1位到74啊，亚洲的排名也上升了1位到第8。那世界的前10名是比利时、巴西、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荷兰啊，丹麦是不是第10了？不是守门员了啊，上去了。亚洲的前10则是伊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卡塔尔，70名是阿联酋，74名就是世界70名。也是亚洲的第6名是第7名是阿联酋，亚洲的第8名74中国，然后第8名75伊拉克，第78名阿曼。 嗯，中国男足现在已经回来了，在苏州备战隔离啊、观察，考虑到国脚接下来还要踢联赛杯赛，所以教练组在苏州上海封闭期间还是安排正常的训练，所以回国之后首次室外合练预计最快是明天来进行。 嗯， 那按照此前可以看到的大概率的这个日程表呢，第二阶段应该是双12这一天哈开始打。 是的。 嗯，好记，上一次咱们国足比赛是11晚上、 嗯、 然后中超联赛就是双12打了。今天看到有媒体同行贺小龙这位足球记者在个人微博当中透露说，在选定李铁成为主帅之前，其实咱们也联系过外教联系过斯克拉里，而且对方呢也是同意的，有这个执教的意向的，但最终还是选了李铁啊。 没错。最关键的就是当时啊，就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最后没选择斯克拉里的话，啊，曾经不是也一度有过一些新闻嘛，就是斯克拉里放出话来，就在中段的时候没踢好的时候，说我现在很忙啊，我要忙着家庭了， 嗨，也不想接受哈。 嗯， 国足呢，接下来很多队员要回归到各自俱乐部了哈。据报道说，中超河北队的韩国籍的主帅金钟夫和他的教练组呢，在18号启程，已经到广州进行隔离了。那据韩国方面的报道说呢，休假的时候，金钟夫其实已经知道河北队有困难，但依然还是返回中国。他说希望能够跟河北队战斗到最后一刻。那今年在主力纷纷离开的情况下呢，他前段时间也是启用了不少年轻的队员，而且他们的外援，河北队的波黑外援梅舍维奇。在昨天也是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有照片啊，显示说他已经也是去广州的航班， 嗯， 而且他的妻子跟他是一起返回中国，哎，我觉得是该回来。 你看，这就是， 嗯， 60壮士啊，那个联名信， 嗯， 就是我们愿意什么都不要啊，免费，或者说就是无偿 给这个河北队去干活，一直渡过难关，我觉得还是能感动很多人的。 嗯、 啊、 而且我觉得中超联赛也不会就这样放弃这支队伍、 嗯、 还应该会有一些援助的手段的。 是的， 我也看到媒体人从硕明的社交媒体说，广州队的参赛资金说基本得到了解决， 嗯 啊，并且呢在进入赛区之后呢，有一些费用将会由足协来承担啊。 是， 嗯， 就至少水电费，这次赛区的水电费不用俱乐部承担了吧。哈哈，嗯，但是东体也说啊，东方体育报也说，至少有六支中超球队因凑不齐路费向足协发起了求助 啊。 哎呦，那要不咱们坐硬座 坐硬座，咱们这些球员这个腿都挺长的。 是， 嗯，这是咱们现在有一些俱乐部确实遇到一些困难哈。你看到韩国媒体吧，闲着没事儿也列出了中超金元时代外援的周薪 top ten 的这个榜单。 没错， 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他又翻过来重新算一算哈。 这是一个时代落幕之后啊，就是有人就会翻一翻。 嗯 嗯，排名最高的目前是已经退役的昔日河北队的外援拉贝奇，阿根廷前国脚，在中国的周薪达到了79.8万英镑。 嗯， 那毕竟是刚踢完世界杯，然后就过来踢中超的。前申花外援特维斯，排名第二，他的周薪在63.4万英镑左右，他确实踢得不太行啊。排在第三的奥斯卡是现役的中超最高薪的球员，在上海海港啊，周薪超过了50万英镑。这 C 罗或者说 C 罗队友就有的说了啊，就是因为50万镑啊，在英超它是一个所有球员心中的一道坎儿。 嗯， 谁拿了50万镑，谁 进入到了50万英镑俱乐部？ 对，谁拿了50万镑以上的周薪啊，大家开始盯着他了。 嗯， 就是如果说你拿30多万、40多万，大家觉得都是职业球员嘛，你挣得我挣啥？就是一旦你超过了50万英镑，大家开始盯着了，就是你稍稍踢不好点，大家会觉得你拿50万镑， 你值这个钱吗？ 对，你不行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20万镑的球员，他拿30万镑了，大家观察不出他的虚高，因为不看他。五十万镑其实是个坎儿啊，国外的球员应该都看着呢。排名第四的，哎，咱们的巴坎布啊，是一下就降下来了，34.1万英镑啊。然后是胡尔克，曾效力于上海海港，32万英镑。六到十名是佩莱26.3万英镑，沙拉维27.4万英镑，保利尼奥23万英镑，埃德尔21万英镑，菲莱尼20.7万英镑。 嗯，这些人如果以后有一个聚会的话，也可以互相调侃一下当时在中国的身价。昨天晚上，中国足协官方公布了中甲联赛第四阶段的赛程，其中像成都赛区今天开战，梅州赛区明天开战，武汉赛区因为疫情的缘故要到下一周哈，11月27号才开战。 嗯， 那今天晚上呢，天津，这个新疆天山雪豹和南京城市的比赛是揭幕战，晚上的7:30，北理工将会迎战的是淄博蹴鞠队，冲超的球队都是聚集在梅州赛区的，明天开战哈。浙江队在五华县体育场将会迎战的是昆山。 是的，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呢，武汉赛区将于一周之后的11月27号开战，南通支云队将在塔子湖体育中心迎战辽宁沈阳城市队。目前第四阶段中，浙江队、昆山队、梅州客家、贵州队、武汉三镇和成都荣城这几支中超球队热门球队啊，在梅州赛区。2021赛季中甲联赛前两名直接升入中超，2021赛季中超第15、16名与中甲第3、4名进行附加赛，争夺两个中超参赛名额。中甲末位的两名球队将与中乙第3、4名确定两个最终降级名额。 嗯，国际足球方面，今天呢凌晨的时候，德甲第12轮，拜仁慕尼黑客场是1-2输给了奥格斯堡。拜仁的球是莱万进的，前两天还道歉，好像是在国家队表现不好。 嗯， 佩德森和哈恩进了两个球，那拜仁联赛的4连胜就被终结了。 是的，啊，英超发布了新赛季净比赛时间断崖式下滑的一个消息啊，这球员们也爱往草上躺哈。据 OPTA 统计，本赛季110场英超场均净比赛时间只有54分43秒，比上赛季平均少了99秒，一分多钟呢。比2013到14赛季下降了2分钟之多啊。阿斯顿维拉可以说其中的罪魁祸首了，他们是每场比赛净时间唯一一支不足50分钟的球队。这个净时间指的是什么呀？就是真正踢球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球迷都无法想象啊，就说不关注这样这个数据的， 剩下时间在干什么？ 对，就是躺着啊，走着， 躺着， 站着，等裁判，跟裁判吵架，跟对面吵架，对吧？啊，死球了，等捡球，这个真的是啊，一场比赛90分钟多的比赛，你踢不足50分钟， 那这是注水的吧？ 嗯。 真的是这质量太差了啊。如果和曼城相比呢，等于阿斯顿维拉比球迷啊，比曼城球迷每一场比赛都少看十分钟的比赛。 对， 瓜迪奥拉 还我钱。 对，带领之下哈，曼城通过更多的短传来控制比赛和减少风险，这让他们的净比赛时间大大提升。 嗯，英超最强球队的教练也是经常抱怨对手浪费时间，像图赫尔在上个月对阵纽卡斯尔比赛结束之后就说，干扰太多了，对手一直在拖延时间，都快打哈欠了哈。啊，英超这边原来也是这样，不怎么敬业啊，听起来。 嗯， 今天晚上巴萨将会对阵西班牙人了，这也是哈维在巴萨执教第一场比赛。他表示说呢，在排兵布阵方面会有惊喜。 是的， 排什么样的阵会让大家惊喜？排12个人吗？ 他说我还没有决定先发11人，我对这些年轻球员印象深刻，法蒂、登贝莱、布莱斯威特和阿奎罗不能上啊，我们需要更多年轻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惊喜。懂了，就是 B 队的意思呗。本轮比赛之前，巴萨以17分啊排名第9，落后榜首的皇家社会队11分。哈维表示呢，我很平静、积极、快乐和兴奋，我很高兴能来到一个我认为是家的地方。我不像在球员时代那么紧张了，因为当球员是最困难的，需要在球场上有表现啊。17岁的中场球员加维已经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重要成员，哈维对他也是寄予厚望。说他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球员，可以打很多位置，是多面手，非常关键。即使他很年轻，也能在比赛当中发挥作用。但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是，佩德里啊，这个劳模佩德里又要休战1个月了。这就是上一个赛季啊，真的是任劳任怨，国家队、奥运会、俱乐部、杯赛什么的， 场场不落， 场场不落，场场全勤啊。替补的时候都很少，就被换下去的都很少。结果这一伤啊，就伤久了。 对，身体总是这样的，你今年用的多，明年肯定就用的少。 是， 刚才说到的是巴萨将会对阵西班牙人，我们也看看啊，关注一下吴磊在这场比赛当中能不能上场哈、啊，能不能有机会。那皇马这边呢，据有关的媒体报道说，当地时间周五，贝尔在驾车离开皇马训练场地的时候，有一位愤怒的皇马球迷向他的车窗扔了一支马克笔，还朝他喊去你的，就是不喜欢他。 嗯， 贝尔呢此前在威尔士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受伤了，这也是激怒皇马的原因之一吧。 是，但是我在想，这个为什么扔了支马克笔呢？谁没事干会 这样？就你扔别的，你比如扔块石头，那可能就要被逮捕了。 对， 你这个行为是不对哈、 啊。但我从经验来看啊、这个球迷应该是本来是想要签名的。 你是说没给他签名吗？ 当然 本子没扔过去。 对，不一定是这个想要贝尔签名啊。这么一想的话，有可能是就是因为训练完一起走嘛。因为之前我在去一些球场的时候，就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啊 嗯、 就是说。在这个训练营结束之后啊，会有很多的球迷就拿着球衣、照片、海报什么等签名、 在门口等着。 对，有的呢，而且就是，其实我也去过国安的那个就是训练那块儿、啊、蹲过几次、 嗯， 就是说就是去逛过几次，也是就是球员们出来从那个训练工体旁边那块场地出来的时候啊，往回走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因为步行嘛，就都会有球迷跟他聊聊天啊、 嗯， 拍个照啊，然后签个名啊， 嗯 啊。但是一般来说欧洲很多俱乐部的球队啊，他们是直接是停车场就在那个地下的，然后球员呢、 嗯、 是开车像上班一样啊、 自己去 先开到地下、然后再换衣服什么的，然后训练完了洗完澡然后再开车出来，所以说呢就不是步行出来、 嗯、 有的球员呢可能就今天心情不好啊、 嗯、 或者说今天就懒了，就车窗也不开啊，开着车就走了、 嗯、 这时候球迷就会骂他、 哦、我们在这等你这么长时间连个笑脸都没有。 对， 贝尔从8月底在俱乐部训练当中严重拉伤之后，就再也没有够为这个皇马出场了，所以这球迷、 嗯、 你既不踢球你也不给我签名、 嗯、 那肯定是不高兴的哈。所以说西班牙的权威人士对他在国家队至于皇马之前的这种啊表现也是感到不满吧。 对，所以说这也是国外球员啊、教练啊都是压力不小的啊。 嗯，好，这是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世界儿童日，我们关注到孩子们对我们的影响，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哪些呀？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哈、还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看这一球，一分，双方5-5平进入加局。 5-5，八局过后，中国轮椅冰壶队和挪威的平昌冬残奥会冠军争夺战令人窒息。 加局呢，我们是有后手的优势。 此刻四垒王海涛坚决地掷出了中国队全场最后一投，红色的冰壶在江陵冰壶中心赛道上匀速滑行。 很多时候呢，目测是看不出来的。不错啊，不错，不错。啊，中国队赢了，我们已经是冠军了，金牌属于我们。 喜极而泣的教练岳清爽跳下教练席，跑过冰面，和张强、王蒙、刘威、陈建新、王海涛紧紧拥抱在一起。 感觉他们做得很棒，只要是这个过程做好了，自然结果就出来了。 队友们给力， 激动又一直想哭，然后就一直在忍着。在技术上，然后在经验上，跟别人很多地方需要学习。 拿到奥运会冠军也算圆了我一个十几年的梦。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历届冬残奥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 明天开始备战四年以后的在家门口的2022，去超越自我。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伙儿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第三时段说的是足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自于世界儿童日这个主题，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了哪些品质或者是哪些优点哈？看到燕林说，孩子们的善良，孩子们的爱心满满。秋风秋雨说，孩子们接受新事物特别快，我得向他们学，而且孩子们特别阳光哈，有朝气。我们有时候大人呢遇到事情总会垂头丧气的哈。也有朋友说，孩子的心里既干净又纯洁，孩子们心里是没有那么多功利心的，而且他们是非观念特别强，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孩子经常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就是说这个要分开理解啊，不是说孩子，因为孩子的价值观不完整啊，但是他的是非意识很强，就是我觉得他的是非观念不强，因为不完整，但他是非意识很强，他啥事儿都想知道，这是好事坏事，这是好人坏人。 然后知道了好和坏之后呢，他就会去维护哈，说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不好的哈。有朋友说，有一年带孩子去钻石网球场看中网比赛的，那个时候是马布里给开的球。这两天 ATP 年终总决赛就要开始了，也希望梅德韦杰夫决赛赢。一会儿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网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胡同里踢球的孩子说，和孩子相处和成长是自我重塑的一个契机和过程。正人要先正己，想在孩子这张白纸上写什么，给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和修正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你自己看到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所以说这还是，我们很多人都说啊，就是说看到孩子很多的，比如说阳光啊、朝气啊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呢，更多的是要看到他们的对于新事物的热爱，以及这个孩子，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都，也许是年龄的问题啊，都感觉是10岁以下的，就我感觉大家的心里这个孩子都是10岁以下的，就是所以说就是说阳光、朝气啊、爱心满满、善良啊， 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把在这个思路拓宽一点啊，10到20岁， 嗯， 甚至说比这个还年龄大一些的， 嗯，永远的宝宝。 对，其实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他们永远是孩子啊。 嗯， 那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不能觉得说啊，小孩子是这样，然后长大了以后他就是一代跟一代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不一样，意识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能也许除了这些，就大家刚才说的很宽泛的啊这些项目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用户0800说了，我每天都跟孩子打交道，那我猜您应该是个老师。说跟孩子们这个身上啊，我真是学到了真诚和真实。孩子们是不会隐藏什么的，非常直接，而且他们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嗯 嗯，这些都是大家从孩子们的身上看到的啊，甚至是学到的。也欢迎您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嗯，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一边跟大家聊着体育，一边跟您聊着您说的这些内容。 是，这个宁波说康乐呢，咱跑到康乐的地盘了哈。确实，每周六呢是由我来作为金哥的南波啊，来陪伴着大家。 嗯， 当然了，我也可以唱歌，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不太热衷于这个，这个 主要是我不会唱，我就不能激发他唱哈。 对，大家没事可以点啊，就是可以。 哎呦，真的吗？ 对，可以点，然后可以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提前准备。 我以为你是现点现唱。 现点的没有伴奏。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第四时段咱们说说篮球哈。 嗯， 今天呢澳大利亚的 NBL 联赛季前赛又打了一场，东南墨尔本凤凰队90-92两分惜败给了新西兰破坏者队。你说一季前赛打得还挺激烈。这场比赛周琦首发出战17分钟34秒，今天是8投5中，贡献了10分9个篮板和2个盖帽，他还抢了4记前场篮板球。 是的，东南墨尔本队的季前赛仅剩一场，在北京时间的11月28号的12点，他们将对阵墨尔本联队。但周琦应该不会出战本场比赛，他会赶往日本与中国男篮会合，出战中国男篮与日本男篮的2场世预赛的比赛。NBL 新赛季定于12月3号开启，其中周琦在墨尔本凤凰队的首秀时间是北京时间4号下午的2点半啊，主场迎战伊拉瓦拉老鹰队。 嗯， 周琦现在因为凭借着他比较有压制性的内线表现啊，有很多的人已经不叫他周琦了， 叫什么？ 球迷给他外号 King 琦。 呵。都到国王的程度了，至于的吗？你说这平时咱们要是看篮球的话，也不会去关注澳大利亚 NBL 联赛哈。 嗯， 也是因为我们的球员去了才关注到，就跟西班牙人队似的。如果吴磊不去的话，谁会看这支球队的比赛呢？ 是，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球员他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的。 嗯， 那说到我们中国男篮啊，现在正在集训当中，要备战和日本的2场2023年的世界杯预选赛。这2场比赛呢很快就要进行了哈，15号已经去宁波北仑基地训练了，我们有一周的时间，训练完之后就飞到日本仙台，比赛时间是下一周11月27号中午的11:05和28号下午的5:35。哎，5:35这场刚好能够赶上我们的金哥的一个时间啊。 嗯，咱可以看一看哈。 嗯，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本次世预赛亚洲区第一窗口期，其实其他所有比赛呢都是延期到明年2月进行了。中国男篮和日本队的比赛成为唯一一组正常进行的比赛。 哎，是不是大家都会看？ 哎， 因为没有比赛嘛。 对。 其他的各支队伍也会关注哈。 嗯， 上个月咱们 CBA 第一阶段的常规赛才刚结束，这个月月底就要和日本队有2场比赛，所以说咱们这个准备时间也是比较短的。所以说主教练杜峰呢在选人有2个标准，第一就是他会根据对手的特点来挑选合适的球员，其次就是这些球员之间得有一定的默契度，因为咱们一共就只有1个星期的准备时间。 嗯， 没有那么多的磨合的空间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球员没去，比如说陶汉林就没去，大家都说怎么没带上他呀，因为毕竟他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没有太多的合作，所以说没叫他去呢也是比较正常的哈。杜峰指导认为说，国家队教练组主要还是通过联赛对每一个球员的表现，包括他们的身体情况，针对这2场比赛进行准备，对日本这个对手的情况来选择人员的，来准备这一次的对决吧。 嗯 嗯， 当然了，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 多少有点可惜。 解释了这么多，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嗯， 在16人的集训名单当中呢，广东有4位球员入选，辽宁有4位球员入选啊。参加过今年夏天亚洲杯预选赛和奥运落选赛的那些球员们，基本也都在本次出征日本的大名单当中。 胡明轩的缺席在名单公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热议。据了解呢，小胡在过去这段时间内饱受皮肤过敏对于他的影响啊，竞技状态不是很稳定，因此呢，这次国家队集训名单当中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这个也可以再去了解了解啊，是皮肤过敏，是狂长痘痘啊，还是说这个哪块有一些红肿啊之类的，不舒服啊。本赛季澳洲 NBL 效力的周琦也会直接飞赴日本，在比赛场地与国家队会合。早在他与东南墨尔本凤凰谈合同的时候周琦团队就一直表示啊，就是一旦国家队征召，凤凰队需要予以放行。今年夏天的亚洲杯预选赛与日本的交锋，周琦就在队内扮演着定海神针般的角色。那这次双方再度交锋，他依旧是中国队的绝对王牌，更是球队战术层面上的核心人物。那由于日本方面呢，由于八村垒、渡边雄太都不会出征这一窗口期的比赛，因此日本队的整体实力比较有限，尤其是在内线，中国队坐拥周琦、王哲林、沈子杰、胡金秋，能够对日本队的内线形成降维打击。从整体实力上来看，中国队占据着绝对的上风，但这次日本之行也并非没有挑战啊，尤其在体能方面，中国队可能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虽然说今年夏天中国男篮并没有获得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但是过去这一年呢，球员们的比赛任务都非常繁重。去年 CBA 休赛期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上个赛季联赛结束之后，国字号的球员们先是出战了全运会预赛，接着又连续征战了亚洲杯预选赛和奥运落选赛。落选赛结束之后呢，又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期，马不停蹄又踏上了全运会决赛阶段的征程。十月下旬啊，2021-22赛季 CBA 常规赛也已经拉开帷幕，所以说真的是很累啊。据统计，2020-21赛季 CBA 拉开战幕以来，已经有五位集训球员出战了超过80场比赛。 哇，比如说张镇麟哈，就是铁人的代表，当然他也年轻。他一共打了6场国家队的比赛，75场 CBA 比赛，10场全运会的比赛，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823分钟的出场时间。那他在身后像赵继伟也打了2619分钟，还有胡金秋，包括沈子杰。那么在和日本队的两场较量当中，其实也算是一个背靠背的比赛形式，对于我们球员的体能来讲也是挺大考验。杜峰表示说呢，赛季期间进行窗口期的比赛，之前有全运会，对于球员的身体来讲是比较疲劳的，后面还有联赛，很多国家队的球员是有不同程度的伤病的，所以这次备战还是比较困难，时间也比较紧，就这一周的时间。面对这种情况呢除非需要球员打起12分精神，更需要咱们教练组科学的备战，要把这个球员的轮换做好。杜峰杜指导说了，他会根据每一个球员的身体情况来做最合适的训练方式和方法，达到一个备战的要求和目的，尽可能的在这次备战和作战当中能够保持全员健康，顺利的完成这次备战。那此前公布的名单当中，郭士强、刘维维、刘鹏等等这些也都加入到了杜峰的教练组当中，大家都是出谋划策，后勤保障团队也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所以说希望咱们能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能够打出咱们的精神面貌，我目标就是展现新一届中国男篮的传承。那我们说到了比赛的时间下一周才有尤其是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赶上我们金哥的时间段，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会有转播可能比较方便大家伙儿来关注。那么11月27号中午的11:05，28号是下午的5:30，这样的一个时间，也请大家跟我们体育广播一起关注吧。18号是周四，17号是周三，到时候呢，请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转播，或者是看我们的这个报道。 对， 国家队的篮球的内容跟大家说完，说说今天的美职篮赛场吧。美职篮赛场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是的，那。库里带领的勇士依旧是保持着胜利斯蒂芬库里和格林缺阵，即使是这两位大将缺阵勇士在客场还是以105-102击败了活塞。勇士是背靠背作战，最后一节爆发逆转骑士，然后这是昨天的事，然后今天呢库里就轮休了，乔丹普尔发威拿下了32分和7个篮板，恩杜鲁维金斯拿下27分，加里佩顿二世首发得了12分，替补出场的内马尼加别利查14分8个篮板。 活塞最后一节追回13分，状元秀凯德康尼汉姆19分，6个篮板6次助攻，杰里米格兰特19分，替补出场的弗兰克杰克逊27分。虽然少了库里，勇士仍然保持强大攻势。第三节他们对战他们队是39-19胜出，一度一举是以86-70拉开差距。最后一节活塞不断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3分，最后时刻呢3分不中是功亏一篑。 湖人队今天是客场108-130，嚯，这么大比分输给了凯尔特人队。今天詹姆斯出场了，贡献了23分，戴维斯是31分6个篮板的数据。那今天威斯布鲁克13投只有5中，贡献了12分6个助攻。卡梅罗安东尼也替补出场，贡献了13分。 是，你看这个湖人啊，也是打的是多核的战术，勒布朗对吧，也20多分呢， 怎么就丢了这么多分？ 对，甜瓜也30多分呢，对吧？但是说多核啊，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三核阵容啊，总有一个拉胯或者说缺席的。这今天威少这不就出问题了吗？ 近来湖人和快船都有一点不顺利哈，然后就找原因呗，就跟咱们输球总得找点什么原因似的哈。据说呢是跟这个斯泰布斯球馆有关系， 对 啊，跟这个改名字有关系。 洛杉矶当地的一个媒体啊，这是 State Muse 今天晒出了一个趣味统计，说斯泰普斯球馆确定更名以来啊，以此为主场的湖人和快船合计是4胜0负，就是改了名字再没赢过啊。斯泰普斯球馆呢确定将在今年的这个12月末啊更名为，这是 Crypto， 应该是这么念啊，这个 Crypto.com 球馆。湖人和快船上下都做出了回应， 这显然是有人出了赞助是吧？ 对，就是花钱买了名字了哈。大多呢是对更名表示不适应和不理解的啊，或许呢就是受到这样的情绪左右，近两场比赛湖人和快船都一胜难求，主场的比赛哈，今天湖人和快船纷纷落败，而在上一场呢，湖人客场不敌雄鹿，快船客场不敌灰熊，那球迷也打趣啊，难道是泰普斯更名呢是破了风水了，才导致湖人和快船接连输球呢？ 他们也有风水说吗？ 外国可能不讲究这个啊，但是， 总得找点什么原因。 对，我觉得是这个名字。 你说湖人队输了也就算了，怎么快船也输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信念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也是哈，没事儿，就是找借口啊。其他的比赛，像猛龙客场对阵国王的比赛中呢，他们是108-89战胜的国王队。那这场比赛呢是西亚卡姆贡献了全场最高32分，8个篮板1个助攻2个盖帽，国王这边是福克斯砍下了17分1个篮板3个助攻和2个抢断的数据。 是的啊，这个哈登这块呢今天又场均，这个不是本场比赛罚球就达到20个了， 哎呀， 拿到20次罚球机会，熟悉的登哥又回来了， 中了19个、 啊、 哎呦太厉害了。 布鲁克林篮网哈、是115-113逆转了奥兰多魔术啊，这所以说这魔术的全队上下就有话说， 感觉考试的时候填空题都就差一个没填完。 是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对面的感觉就是多拿到了好几次场外球出机会，这种感觉 是 的。是 啊 詹姆斯哈登本场比赛罚球20中19啊，赛后呢哈登谈到了自己罚球数的问题，哈登说我不想讨论判罚，我只是在努力的攻击篮筐啊。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5场比赛当中，哈登一共有4场比赛至少罚进11球。除此之外呢，哈登也谈到了首节让对手得到了41分，哇，是吗？ 这是两节的得分吧？ 第一节让对手得到41分是无法接受的，然后我们加强了防守端的交流、轮转以及积极性，哇，那是大逆转啊！此役呢，哈登是25投7中，其中3分球13投仅3中，罚球20投20罚19中，砍36分，10个篮板和8个助攻，3个抢断2盖帽，这36分里面一大半都是罚球罚出来的。 所以说严重呼吁我们首钢赶紧好好练练罚球。 是， 咱们经常就是二罚中一，这种就丢多少分儿，真是。也跟这个哈登好好学学哈。 是的。 刚才我们说了要有网球方面的消息哈。今天 ITP 的年终总决赛凌晨的绿组第三轮结果是，5届赛会冠军、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只打了1小时06分钟，就6-2和6-1战胜了诺里。去年年终总决赛小组赛阶段第六次，在年终总决赛这个小组赛阶段第六次以全胜的成绩晋级了，继2014年、2018年之后第三次以没有丢一盘的方式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半决赛他会遇到的是兹维列夫，而梅德韦杰夫将会面对的是鲁德。刚才有朋友说要关注这个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对决哈， 这个比赛打完之后，明年年初的时候呢，将会是澳网。 对， 澳网这边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在接受当地电视媒体的直播采访的时候呢，澳网赛事总监泰利透露了有关2022澳网的一系列重要消息，其中包括呢，所有参赛球员及随行人员、工作人员都必须打疫苗啊。2021赛季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明年澳网其实还有不到两个月就开打，留给球员们打疫苗的时间不多了。这要是说要隔6个月打加强针的，都别打了。德约是否参赛无疑成为关注的焦点啊。泰利表示，很显然对于他这种是否接种疫苗有很多猜测，正如他之前所表达那样，他将作为一件私人事务。他在这里取得过巨大的成功，还是希望他能参赛的。三大巨头大满贯冠军数列并列20个的关键时刻，2022赛季是在历史上一决高下的关键年份。德约是澳网的9届赛会冠军，在这里是他统治力最为强大的大满贯赛事，也是一定很难割舍的机会。如果能在澳网成就不可思议的第10冠，并借此成为大满贯冠军数量最多的人，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宏大篇章啊。 到底愿不愿意去啊？ 对，不愿意透露自己是否打疫苗的顶尖球星不止一个，比如说还有梅德韦杰夫啊。正如这位男单现世界第二的球星之前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啊，最终看哪些球员参加澳网就行了，参赛的都是打了疫苗的，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还是静静等待最终的参赛名单吧。 当然除了这些热门话题之外呢，他也确认哈，负责人也确认说，这回肯定费德勒是不参加比赛了，而基于疫苗的高普及率，赛事呢他们现在安排的是100%满座的球迷。天哪，那除了零售区域之外，他们是不设口罩强制要求的，感觉听上去将会是跟以前我们看到的网球比赛一样，是100%卖票可以满座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网球比赛，这真的能够实现吗？那澳网计划是在明年的1月17号到30号在墨尔本公园来进行，比赛是挺期待的，但是我还是挺担心的。至于德约科维奇能不能够去完成所谓的这个记录哈，哎呀，看看他吧，他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有没有打疫苗呢？这两天我也在关注这个欧洲的一些报道，因为欧洲来到冬天之后，他们有很多地方也是疫情有一些反复哈，出现了新的病例，而且病例也呈汹涌之势，很多地方现在是越来越要求有这个旅行的限制，包括对是不是打疫苗要出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所以说德约科维奇要真的说想要参加澳网这样大型的赛事，恐怕他即便不愿意承认自己打了，他也得也得有表示了哈。 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外啊还有很多就是反制的声音。 是的 啊，就是包括地球，就是地球是平的这种的，都有很多人在 他们对打疫苗有不同的看法。 对，就是觉得说啊，要靠自愈啊什么的之类的这样的说法，就是，但是这些人啊，就是国外的这个比例啊，咱们不能说大多数，但是还真的是成点小规模啊。他们在网上呢，就经常网暴啊，或者说就是说经常就是合起来去冲击啊，就是说网上的这些评论区什么的。所以说也让这些很多的公众人物吧，受到这种苦不堪言吧，就是有点担心啊，自己成为下一个这样的受害者。所以说很多的球星都是没有说站出来直接说啊，大家去打疫苗吧，不敢说。可能德约科维奇这个意思我估摸着就是，到时候我出现了不就是代表我打了吗？你赛会这肯定不让我去啊，我要不打的话这就大家看不就得了吗？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种猜测了哈。爱吃水煮鱼就一直在等着网球的消息，说对，他说梅德韦杰夫这边也是，他好像是不太愿意打疫苗的。也不是说强迫，反正澳网说了，你要是不打，那我们这儿是没有办法来接待您的哈。 对， 今天的主题呢是世界儿童日，您从孩子的身上都学到了哪些呢？8740说了，说天真、可爱、活泼、善良，这些都是孩子们身上的优点哈。也经常可以看到哈。 是的啊，爱吃水煮鱼讨论啊，说打了疫苗会不会影响运动员身体呢？不然人家肯定会打，那这么说来得了新冠会不会影响运动员身体呢？ 哎呀，今天早上咱还说是谁来着，这个英超的，哎不是，是德甲的谁，这个得了新冠来着 啊，是英超的德布劳内 啊，英超的德布劳内。 这能不影响吗？ 我觉得是肯定会影响 的。是 的， 那首先训练比赛都没法参加了哈。 孙东林说了，孩子们身上啊永远都是天真浪漫的这种感觉，充满阳光，所以说如果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都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快乐的哈。 说到这个点唱，宁波说啊，这是人肉点唱机吗？是亲自唱吗？是亲自唱， 是亲自唱，那不然、是找代唱。 其实子昂你一直都说可以唱，还真是没有展现过自己的歌唱才能呢。 对，因为其实也关，因为我觉得康乐哥周一到周五以及周日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老派一些。我属于 他的歌曲是吗？ 对，我的歌单曲库啊，新派一些。就是不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啊？如果说大家在新的一些歌手上有什么喜欢听的，当然了，咱们大众曲库啊，就别说来个谭晶的什么歌了呢，贻笑大方了哈。 啊，有朋友说孩子们哈、灰太就说了，灰太说孩子的内心没有那么多雾霾，喜怒哀乐表达出来总是那么直接，特别天真。所以说看到孩子们这些优点，他也是觉得很羡慕哈。嗯，那孩子们的身上时时刻刻他们就像镜子，一面面小镜子可以照出我们作为大人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哈，可以学习的地方。有朋友说我儿子啊比我小时候强太多了，我儿子特别礼貌聪明，还正直还善良，而且我儿子还不卑不亢的，还懂得传承。这是夸您儿子呢还是夸您自个儿教育的好呢？ 哎， 两边都是哈、啊， 嗯， 也恭喜您有这么懂事的孩子。 是，您看这有听众开始点歌了、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来了，就是我估摸着我虽然说这可能这么说有点夸张啊，我估摸着大家点十首歌，我听都没听过，真的有可能。但这不是我听歌少啊，我会唱的歌少说没有千数也有一百哈、 注意用词哈，注意用数学词汇啊。 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四季维度说心如止水、这我没听过，这歌我没听过呀、 我也不知道 啊，哎，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首歌曲、 是 燕林说孩子们有特别纯粹的这种求知欲，他们对未来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所以这种求知欲也是我们大人哈应该多多学习的。有时候大人真的是犯懒呢，还是自己这个自尊呢，所谓的自尊哈，致使我们不像孩子那样对新生事物那么有渴求的这种学习的态度。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想跟孩子有一个特别好的或者说保持一个极为年轻的心态啊、真的要放下时间带来的成见和时间垒起的壁垒、然后去好好的和孩子们多交流、就看看他们喜欢的东西，看看他们热切的东西，其实能了解到更开阔的世界。 嗯，有人点歌呢，说《相思风雨中》。 哎，你看第二首了，没听过。第二首了， 这你也没听过， 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非常老的一首这个卡拉 OK 男女对唱歌曲。 对呀， 你不会非常非常正常哈。说我把话撂这儿哈，他觉得爱吃水煮鱼说，觉得今年梅德韦杰夫可能会在今年的总决赛当中夺冠、 世界第二名夺冠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有这个实力，这肯定的。 林公子说，子昂这屋都是六零后和七零后，你就应该知道唱什么歌了。 是，关键是我知道该唱什么样的歌了，但是那些歌我都不会，这才是我最尴尬的。 你要去学一学哈，翻唱一下哈。好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在新的一周也希望您能够多多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希望在体育当中我们一边相互陪伴，一边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尤其是健康。好，今天祝您周末愉快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所有门全都敞开，请给的风雪与谁一起来，请给的一起向未来。世界越爱越精彩，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纷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